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我哭泣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所以你说明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作还是有谁来为我探梦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茫茫的

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。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惰？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怎样的情深意动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单身 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

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